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环保部称，一季度全国共接到环保举报88131件，超过半数涉及大气污染。此外，华南地区对垃圾填埋场恶臭扰民举报较多，东北地区对噪声问题反应强烈。教育部近日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制定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手册，指导各地各校系统开展防治工作。另外，中小学生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情况将会纳入学校的考核内容。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了138天到158天，并且有南方的陪护假或称护理假一般为15到30天。证监会近日针对市场上流传的上市辅导时间要一整年、创业板需要3000万元利润期等三大传言作出回应。所谓三大发行新规不实，证监会近期并没有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这种外面。

气球，彩色的泡沫，这世上充满了类似爱情的温柔。可是你不懂，你真的不懂，只有你完全符合我做的每个梦。像按对了按钮，重获了自由，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只要你看着我，像这样看着我，发现我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 Oh, 爱错了又错，你知道遇见一双眼睛，看着心里最角落，就知道就是你，就是我，回到最后。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再也不必孤单寂寞，不必追着风。我要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直到变成一首老歌，变成了传说。给你母爱，这个心注定只有你能填空。给你母爱，幸福是我爱你，然后感觉到你也爱上我。像按对了按钮，重获了自由，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只要你看着我，像这样看着我，发现我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 Oh, 爱错了又错，一直到遇见一双眼睛，看见心里的角落，就知道就是你，就是我，回到最后。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再也不必孤单寂寞，不必追着风。我也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直到变成一首老歌，变成了传说。非你不爱，这个心注定只有你能填空。非你不爱，幸福是我爱你，然后感觉到你也爱上。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维斯塔看天下发表，最近啊，腾讯推出了一个新功能，也就是成长守护平台的公众号。简单一点来说呢，它就是新拦截小学生的上网神器。首先呢，它关联了孩子的账号，之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平台查询孩子的消费记录以及玩游戏的记录，同时呢，还能够进行消费提醒、上网时段的设置来监控孩子的上网行为。而要说最厉害的功能啊，就是一键禁止。根据了解，目前有30多款腾讯游戏可以被禁玩，那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你的口粮呢说，然后呢，在面向小学生推出会员特权无限游戏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帕克说，功能很好，可是没个申请小号的智商，也就告别游戏界了。其实这个想法也挺好的，但是真正要解决孩子沉迷网络的问题，恐怕还得良性引导吧。继续刷新微博，计划实话发表， 国内某女团的粉丝熊猫已经为小偶像花了7-8万元了，她甚至在星梦剧场外呢收了一张前排票贴生日祝福。追星者们说哈，自己的爱很高级，你出了多少力就决定了你的偶像会怎么样。砸钱投票，摆摊应援，力竭的喊 call， 那粉丝追星都收获了些什么呢？来看网友评论。带着小麦去流浪说，收获了心理上的满足吧，精神空虚总是需要从外界获取一些东西来填补的，还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啊。猫巷里的术语说，虽然我不理解，但是还是尊重吧。追星追的是明星带来的正能量，它至少可以说是粉丝心中的一个标杆了，或许是前进道路的方向牌，一种精神力量。其实追星呢，也不一定只是屏幕上的演员什么的，也可以是某一个行业的精英或者人格高的人。砸钱追星确实挺荒诞，所以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理由的喜欢某一个明星，倒不如喜欢某一个人的某个优良品质咯。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于洋，969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九六九智说北京，主持人李想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我是主持人李想。今天的智说北京，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军队和北京地名的故事。北京地名中许多带有军队色彩，比如教场口、蓝旗营、北营房等。提到军队与北京地名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八旗军。清定都北京后，八旗主力驻扎在城内外，称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八个城门都有骑兵驻防。清朝统治者认为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皇帝亲自指挥正黄、镶黄两旗驻防。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正因为如此，北京北面以旗、营为名称的地名特别多，而其他三个方向类似的地名就比较少。清初八旗驻防分布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城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简单来说，就是两黄旗守北，两白旗守东，两红旗守西，两蓝旗守南。康熙年间开始，八旗逐渐移居城外，因为当时在西郊营造圆明园，便从北京城内抽调八旗官兵前往保护安全。圆明园落成后，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住上几个月，并设朝理政。圆明园事实上已成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保护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设立八旗护军营。镶黄旗驻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驻树村东，镶白旗驻长春园东北，正黄旗驻萧家河村北，正红旗驻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驻玉泉山东北，正蓝旗驻海淀东，镶蓝旗驻颐和园南蓝靛厂。八旗兵驻扎城外，在地名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镶红旗、蓝旗营等。乾隆十四年，也就是1749年，清朝在香山成立了建瑞云梯营，是一种为攻城而单独训练的特种兵。以后这里也出现了正白旗、镶白旗等地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与八旗制度无关，他们是明代的地名。明代军队中旗是最基础的单位，每旗十人，五个旗上有总旗，这些地名都是明代木马的军队驻地。今天的北京地图上会找到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之类的地名，这里都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教场口，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练兵习武的地方。西城区还有教场胡同，过去北京各类教场非常多。今天的东安市场原来就是教场，因长期废弃不用，后来被小商小贩占据。有趣的是，德胜门外西北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这是当时八旗最精锐的部队，被认为是太平之地，所以此地被人们称为太平营。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九六九携手诚意出品的九六九智说北京。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在那里对话历史，阅读未来。九六九智说北京，我是李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哎呦！

周末期间，世纪金源、五彩城、汇聚西红门、朝阳大悦城等大型购物中心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将保持上升态势，停车场进出口往往因为车位饱和而出现短时拥堵，过境车辆注意避开热点区域道路。 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愿至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雪花纷飞的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门当中有你为我配的美酒，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愿至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对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郑钧代表的是反叛；对于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来说，郑钧代表的是理想。而用郑钧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工作着、生活着的普通人，一个为生计和创作奔波的男人。这首歌曲来自于郑钧的《温暖》，从小是郑钧的母亲将他和哥哥养大的。

一段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重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再做一个活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 近日，致力于建立家居卖场整合平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喵上家宣布将于6月10号正式上线，帮助家居卖场解决客户从哪儿来、产品到哪儿选、服务怎么做三大痛点，提升卖场客流量和成交转换率，助推传统家居卖场实现互联网转型。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事实上，车辆自燃的损害要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的认识，许多驾驶人还真是没有那么的介意。有些司机没有定时查看车子的习气，而发动机舱的查看更是简单的被忽略了。夏天由于气候温度高，那些老化的线路经过高温更容易露出，然后导致车辆自燃，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检查自己的发动机。有些车主也许关于刚买的车的某些配置不太满足，自己后期加装一个雾灯、倒车影像什么的，这些走线就非常重要。假如走线有疑问，线路简单呈现毛病、接触点有疑问或者呈现虚接等，都有可能会为车辆埋下安全隐患。在夏天碰到变速箱漏油、油路的体系漏油，尤其是要格外查看的。放在冬季，或许这类疑问风险性仍然是比较低的。可是夏天一方面是温度极高，另外只需要一遇到明火就会立即点燃车辆，所以那些变速箱有漏油景象的司机们一定要常常查看。有些老司机喜欢在车里抽烟，在夏天的时候不要将打火机放在车里，车子在阳光的暴晒下，车内温度能够达到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很容易导致打火机爆破。而爱美的女士也是相同的，香水不要置于车内，以及一些富含容易挥发的可燃性气体的液体，还有充电宝等等也不要放到车里。景点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夏天到了，对于汽车自燃的预防工作一定要做好。 没有爱情一眼，没有